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柄大斧称英雄，两锤打死奸渣子，今日方得出牢笼。难程咬紧，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扑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官。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镇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两个人。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济，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难逃，女的是东路西寄居的人，此地山东离人有小阳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落，沈家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神明。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宋七十年官司，今天刚刚改理想出来，想想自家娘十年当中总分半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家军回到村子上想办头自家娘。沈亚军那样相满三里兵的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对棍有有内孔，细细吧，两条用眉配在我心，一上对棍有诡异有阵，头三根踏不得，快去大雨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梦飞兵头浪向脱头，你要个发嘴，一根绑杆杆收拾几发嘴，身浪向上身扎一地扑灭，兄弟都是余光张脸，要你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地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阳村替娘板头。这比狗神押金罪不罪，心里的让罪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与三娘子相反？因为神押金非是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与神一个人，大家一旦非是以代替发罪，他是以一个人做兵器吃骨子，你个押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家也养几次。那么人家就这样，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十年的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也叫中外是够得了，一旦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哎呀，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靠房子革命一刀相对与半刀太太的忙得李健一杀没杀手。本来李健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袋子一挨门，再扣到门墙当上头，急急忙急个老刀，哎呀，那人在门打到里间，老娘，老娘啊！那汪浪一声老娘， 李湘与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 这老娘啊，孩儿沈一郎回来了。 哈，我儿回来了吗？戴口天从里厢一个追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头一摆过一块，步得了不能再步，拉得了得得是真正忙过去像干活不得了一个。 孙家军一口没死干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岁，忙着娘鸡嘎浪响一波，老娘孩儿住来的，老娘啊，老娘， 那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儿啊，你够真回来了么？那他两只手碰了沈家的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只面孔仔仔细细的人看，石头女子这来的，这边给我拉他眼当有眼里拉浪过。 沈家军被娘米空一口，还有米王几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 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的那种两个眼睛动，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 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呼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 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了那门去那个帮下的用阿姨少年来遮应，那真该吃不死，为少年打扮我到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呀，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位废弃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走神来也走， 那他听见女子要去心里头收账呀，要进抢过来拿女子的米啊，扎他一把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那他也伤心，你都自家过里不走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噻。 因为老他吓得你这个脾气， 受降 于啥还是提龙城顶走去当相当别样说那边再当我一位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女子金山金石五百板的人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 沈家军不能娘子俺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凭你这把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主见，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主见。 那他一听门女子了，让都没我，跟他喊龙饭。我呢，昨日子大家被人家送给我一张白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还有半张白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等。不乃女子吃事，乃食场来得多，各在分各当。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果子吃来子，如果中间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手呢？那他等子一等，走子一走，你都没有，拐着人家去，那累了，等一等啊。那他不走神来，大房间里，虽然让铺桌上去挪出来一点大红豆子。撒火的卷 那么隔离天好点两套中的十个身上天头一百过一块李南做生意天外外弄得出一点的红豆子撒火卷泥给个一个女人因为个爹卷是沈爷军都压我的浪情况走不了两套两套已经不说的账看了这样子两套再内扣再内中给爹卷你不肯弄他因为拉他有一个想法唐时候你之前来有一年汉年他告诉你整个林里我他心目啊我不靠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同都之上和全收了让谁女子心目的理好像你俩夫妻两个的一打了让谁理一样所以拉他的爹君已经看了这一年可不肯弄他军长实在不白放诺的爱卷诺的昂士高的不能你自身爱卷归家里当我诺的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两年子马地密所以诺的屋里来都来年子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的因为老他以为何为一样睡你啥个睡你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不能你自诺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诺的要人气过来当一三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诺的要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去给大家养成领进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正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大白驹地镇的死杀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帮人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正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道主带里向撇主当中一找粘着粘着当中手一个向下刮过来三个走走隔半年的个四十别人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人家今天没好我来让给你想去故事啊我来到一代生子三子在地当里向来故障口当今天分了两杯随时张我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你不晓得这样子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父空现今着盘子的浪沙客气要你好看所以你最过来到主队的等两大岁主队浪向一内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队浪啪一动一大岁两根拉大五子带子主队里嗨当当啊主带旁边嘎登浪向手两个沙翁不能给一声黄浪荡荡一黑两个沙翁一号二三两个人一声滴答滴浪白带白不起站座当中手了浪张先生听几个声荡荡的声音像铁了一样白头一口哼张先生晓得不能您这个沈家军是难道非是一个难道历经几次故事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玉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我被人支持来拜了地当里我是地当里勾分来拜而且故战我一代个孽障不能得了哎呦李少来让给你吃不是吃的可样子可得吃大概大了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的南龙饭眼睛多记住多听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十二位卡洛的名字中国哈办法手里的挪吹体拉开来挪一张红字的伸手来让旁边洗浴立下挪五两零三年子挪张红字的扒一扒上个钢筋分挪一定头 五两的银子，而要拿五两零三银子有个钢琴，晓得人家就钢琴，那家是送十两银子不了，那是一块十两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要有必须啊，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太少？那家是不三两零三银子不了，立刻我说不少的了，你看他那妈妈说。所以不能把一定的头开的银子本，只能把五两零三银子，农子的把一把还一袋抗打水子过的，刚吃刚来，站桌上想立起来，傻娘，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起来的，这个啊，沈家军该早睡，举起了你的奶过来。谁又不一直不来打他，那是要红的事。过来给给啊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奴才少年是来的我来的。 你还认识我老大吗？ 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大自街里之后，你个被三弟兄子还弄死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那就那个羊给他我就我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的，苦得来也可说过他非夸张，应该给他地当一来呗，现在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弄我的地当一下来过过站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头币，我就来到那几子给你吃来个家啊， 我今天 哦今天根本那给你想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但真浪下来不个信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浪真浪啊，根本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提起来我来的，你不不信是老大，你不应该的呀，你想想可还是老，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得放走了，沈家军道理这你的个人为不错。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难道今天呢再给他地当里来安于上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我到此里典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江先生这里的一吊拳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来得听听诺迪亚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哪里过过站那还意思诺那来到个门子，来到门子们给他地当里随便那样不够水听来的比外地当里像几档，以在们那做兄弟们不别个门子我给他们有一把银子，有商量，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来来的，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看，这点银子送不来，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买点吃吃吧。来的，对不住对不住，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脑子吧。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没得， 那么你如今要破破五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了， 这个张先生做你的泡沫皮刚能把子来这个大帅帅的，没得，怕怕你来到磨皮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好啊，这么拿着来， 沈家军的笔记上菜睡一身挪着来，张三三拿半银子抱在里手里，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实在么，沈家军讲得蛮清楚，五两银子有啥个不晒出来？ 你拿银子 身边藏一趟哈，诺点军往鸡嘎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 哎，真是便宜你呀、啊！ 哎，有什么？是便宜我给，这个来到你家应听我，让我来让给他分头白去， 不要东墙，走了。三， 带浪贴下来， 走， 往嘎浪去，身边有只银子呢。马咪你马哈马做头诺个许都没诺大屋里诺的要全该不了娘乖家娘来去抱孩子吧拉他一口马也不懂人见来当的分当他那你了做头了谁来你少让我来个年子你沈家军该走不了娘听帮对张先生张先生送本楼看哦来他县的你子只有三娘子一个县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子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那落地米大一代下代怪家人家的诺个手里两家跟着一波做的去摸一摸垮沈家的诺波做的摸垮之后来他非山汉摸子两家的吃饭恰白至于老爹做的撇个撇下个下走啥个门子呢走在啥用的杂布杂布南府阴藏就是妹妹长一根做的一个病对狼下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然呢就农村里面在楼道在石叶子石干干用来他走到半年天半夜天走到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腿下一点必带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梯子一滴滴蒙蒙脸来他引起来山下拍子沈家进起来墨子两嘎的吃下拍子那他带子女子哎呀为娘的走日一带十八辈子你与我拿到机房之战谁去接门 好哈哈哈哈老娘啊这有时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才撒步八大金刚刚刚最大的门口要往真浪气没沈家军的所指 怎么啊老娘这个骰巴卖什么价钱呢 来他带你哥哥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嘎的嘛后马死嘎你不动他们都干你儿啊这谁吧他家五分 陶家五分 伪家非分谁能卖了 伪家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撒布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真浪下来近死三个人况沈家军几个火龙黑 太没水吧大家听听我这人吧陶家五分魏家三分就能没了 高浪下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是眼睛上黑写得了一两个的不大比浪哈哈大地刚那他高伟高一个字是个大帅帅气没得没得嘿可来你鬼一定可对过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这两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起起了来这奔的太阳当地我以为是起来从别两天神一地从光江真两天落日一百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饭八台的周三一万十一台还要自己吃饭沈家军 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想起来敲起个几十五拍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得啥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真光吃中饭，沈家军家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可得撒布嘛，确实三只龙的撒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为啥个刚去沈家军马撒布外的马不得？毕竟阿是口气沈家军的人，三个战斗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个。实在也马的一个撒布还马不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卡，来让左谷地里向贴着，听见高浪向左谷地门口，来让喊马撒布，来到当当当当，走到左谷地门口，马撒布，马撒布，马一马撒布，一你呢？就算没有扣沈家军的人没了，难得立个人已经一发都搞门面打开，立挑这个的撒布两只脚三根飞。你也马里撒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沈家军的人，那么马得到里撒布，否则呢，得也得。所以沈家军的带撒布一个带分马。现在沈家军想撒布分马，他外走去见娘吃饭，自个儿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撒布，那撒布马不得个，走来回一顿笨笨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头的一个，我这两个，可不是人家就是想偶遇个啥迷空之气。现在斗笠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黑子挑子带撒布过来，在口前门里一定叫，个定叫叫中字叫，上当是高，火当是香火地方，一百香火人上高呢。背也够个顶起啊！沈家军就这样娘我到家米浪乡去搜寻，弟弟嘞，还有啥邓公伯、天龙山一马头一两个嘛？这去娘米浪和各站遇个啥米空见娘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到家米浪，撒布带袖嘞，个家来个。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讲个模特，这个两米呢有两根沙子，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沙子东东，可是假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假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子，唉，两大手让靠后挪后世让坏，真是为了坏后世语那了让啥合适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勾来一个相合，叫提出一声命，后边气杂气，要想发动来，这样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李俺睡着几乎呼死，娘我背到行李去磕磕磕醉了多来个少年，这个人姓马金大吕，名字叫八姨，真让像你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吕东呀，一个呢见你吕老板，还有人见你老吕，白玉的，大家在海里吕伯比，这个名字叫八姨，福海里吕八姨叫你吕伯比，为啥个原因？因为吕伯比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是该杀了没杀杀，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人别人，好开始交际水都好得了不得了，啊，原子那个洞地也娘那湿得无心啊，下个月白玻璃的发生 妹妹家不理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大两个老伯一大个开的李昂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摸着了东门开啪挪把人家一家去你爱各自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盘玉首日五天这个弟兄给到地方上讲都是些事体谁也门上立谁也麻麻里站一百开的周三年谁也但那吕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吕八一那叫吕伯皮但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太一人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吃的也在是个大龙米洋里去看看今天不知安睡着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去深浪向自将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睡里自是清也大宗子家家头一人一人撒家的浪最浪来的沈亚金来让解密了离分当时何事杀杀过来忙真了一波一米空了巴拉男的哈哈小他也没喝我也得落起鱼去了你当落鱼实在是沈亚金的喝为了让一斤一斤最够了相信解密了沈亚金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门就滚因为沈家军的到时一旦我部队去拉一拉在头时的通通在拉忙真子里波比米空狼插文章放屁后我无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狼给戏何事东杀西毁会当我吕洞要米空啊为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该到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就可见我吕洞要再过这样方式啊呵呵我吕洞要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向请来吃谷子又归来吃来你还要试试我吕洞要的睡得文章总督该死死过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哦沈家军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口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随手杀了那名功劳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谷子农归去了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了啊我吃子生意谷子昨日刚刚放出来你再也叫我去吃谷子心里想着我是哼但是沈亚军的战志刚不到来哦所以比得都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来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推起心里后悔后悔发痴来让带吕伯比去吕伯比一路勾来大神家就门里呵哦总之马扎布得命扎布写了解谜了滚开只理想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真扎布了砰一阵解谜了可带扎布本来写了解谜了逼了不得一张好隆咚后一起哪是人家军为例啊的沈家军像个带啥不我娘走走没辛苦不年提不压提走了不得一张铁道武力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都不骂那张今天要打那对一对可吕伯比要醉沈家军啪凑过来大力门两扎水一样南跑哟 那哈，那个穷举，火龙到香了啊，吃饱了啊，耍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丐帮为什么你要把它贴在湖里面呢？办不到。 咋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不得。哈哈哈哈哈哈。苗分县等我吕洞阳里贴他那一袋纱布，我是小子去。 你说， 吕伯比来让给他摆酒店整了，有个种大太太都是小三女，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点的，你最后去谁也发脾气，我不能搞太太贴他，没事他大王，你去寻找你有俺们的收益被当差那个是财人的财与家的。努力不白今天你贴他那神家经你在撒波门吕伯比这里的衣裳家里那阿中军你要是要扣扣吕东家的事的哈哈哈接着这个红旗大当我两个没子来我这个中军喜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在大龙一样虽然给他总是家家头没得了家里让像黑衣裳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起来这来这吕老板来这 走走走走走 啊地里像抽动杀死手里像脑子钢棒必得如果不脑子能受释放来总局不上心不耐坚持你这辈子我李东阳何事杀人我李东阳米空狼我随手贴他那袋撒布雨刷打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李东阳的水的哗啦狮子又往北京一躺吕伯比斗棍吃身余两级三家嘛雨是一个主队忙沈阳军对手总军你试试我李东阳水的照弹一柱子沈家军科技内一柱子来 好你慢来 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比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伯比一水老水嘎子炸杀了 嘿 一年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我就带你也做中阿爸阿爸阿爸阿爸的冤家都走沈家军儿里的意外分析不用出来这里够用的三人上嘎一步吕伯比一阵痛的拉网沈家军儿他搜水抓了那吕伯比打雨水沈家军儿打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将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撑一只女光他那一只女光靠了让声音才得不得吕伯比那米空浪向麻将开火里五个这女人车子趁起来自国不比血巴拉巴拉的用不了沈家军隔一只女光哪次怕他死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来这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背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次，二听不放，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在大雨水忙着吕伯比见敌狼扎一波扎楼，努力人到西尔基上一发拎起，在他都是忙着吕伯比劈狗狼想扎一波，我吕伯比个人手里一举划了身体不出来。李米阳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来个温室够得的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当这后继水里向挪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的狼向一起哈问沈家军科技的钢棒的狼向哈到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水里向这个吕伯比个人挪吕伯比个人忙正刚帮狼想粘上起了没好啪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多难看了我都胖了都胖也看都吧。喂喂喂你哪个浪子啊姐你看这个马大不中你难看了吕老板身上副委当最开最开。我来我来我来这个吕老板啊你放心啊马大不中去你扣扣我的手头嘿来的。李叔你像我一定要闭的。忙正神爷的脸色加冷，这个一来叫金刚扫地呀，呜啦，一起看到神爷的一口，哎呦，金刚扫地刚刚头浪，一来加冷，啊，副爷去， 哈哈，你慢慢叫，嘿， 我手里像吕布的人，脸色加忙，我都坐下去，没喊，一边在忙正吕布的战不能八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老辈高浪向来来往往人一口狗狗心里向靠啊这年头那吕布比依然是自个的势力蹲了给他带队的阵容战压五子杀人个盘来今朝盘到沈家军呵呵不行但你出去我们来斗起两局三希望阿姨上面杨烈的后期打高档机看的杨烈不必都吃两只三五但是虽然这个人光打龙米杨烈战望最大战斗一口二番这战望明白人家晓得人家就非是一个男的神秘一人来让给他白天的身上你手中一兵同俘虏一百里服的人当那个是五百个子力的带水今天你来呗不是这样去得带力可不真正他在地上总统那龙方他在地我来做车卡嗯一米做红米我来做盘米受押金在投资行里向两岁后期用到来夫人当夫人当越无何刚给别当啊夫人当给个神来吧哎呀呀呀呀你李老板不认得你这代年龄也能讲哦我现在二一代啥不贴了狐狸的好几道啊三弟听我我带啥不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你杨一天本来一手是摩地上顶寒冷所以一个在狐狸贴单手了一张杆子一缠勾起啥不贴了狐狸王是疼做的人吗联系我带啥不贴单给他简历了放在人家的身体沈家军两只手扎了吕布的袋子里面杨烈到后子口来听接成姚长你们来啊看看沈家长咋不么在那里啊自起来呗啊你来了吗不认得呢你来了呗所以刚刚得在没得这些东西在为啥扣你了哎哎那你来了呗放回来放回来放回来远我还看看啊放回来 放下来放了下来他要倒罪怎么样 得罪相如谁我 好既然如此站好二三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吕布的不能沈家军刚刚忙我的一动不能自个行李向后几个必得好的这功夫了 你以为人我们来放我来立个你两里夫妻不了让沈家军身体别动不动不动就是不动不就是气意非常神气的不得了以来人光一肚子 哎讲理啊 哎没得呢哎与李母里出来松阴之力为地上个点你但你李来被踩起来 从他吵起来为什么告诉你我在这里买晒吧蛮好他嘴到我这里叽叽咕咕说话讲了不少把我这个谁吧一腿贴在狐狸边我不让他跑我咬他卖谁吧他动手我就打 你们人多，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这个，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不认得呢，是吧？所以都在呢，你嘛不要同去。那、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我甩吧。 哦，马啥不？你看马啥不？可以。哎，家嘛一周年的，吕老板生意做的较多，那个从啥不也不知动的，马那个不，还给，就是这个你吕老板刚刚得的是那个啥不贴了屋里，虽然现在把那里也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咱们不发礼子了，是看怪叫你吕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不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直眼睛一累， 什么？卖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斤人吧，如今临财不卖，要买要一块出。 给，没哈，这个刘老板啊，听起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要一台去。刘老板，这个我做不了主子，没呢，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这个，好吧，身浪向也是个痛，牙齿卡他自打牙齿梦，这浪汤汤没浪过来，唉，再人家听看看。再就是个有点势力嘛，该辰光还欧服着大服哥，有事乃就今后，倘是不忙，你也看的呀。可能我不是有三马力啊？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外头正经三马呢啊？哎，这个弟弟可好知道？哎，叫啥不？一点啥不？三十六的，这个沈老大。你个草布忙上高的你呢办个什么 不知这帮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忙。家忙这你的当地扛。 他搞外加一个自身跟你记得自个是外加三分还忙。 我只是帮自个两百了当地是反动搞。看看没看没看昨天自个是给太钢分为钢三分还马三十六个茶布三分银子一个四个的也得给我都是买汉给这个是来大你听下子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距离为六个三六一的一波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完那我是比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十，三十个么距离，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波，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这把讨价五分， 太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你跟那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个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二十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这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我外加加三分五分外加加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附加不分是沈家军的要靠 这一家不分是银子四万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银子往兄弟都一扛，带吕伯伯扣扣，骗你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三斤四遍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这样， 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的眼睛火枪，家徒我辈宁可的大搞无心的，心里想这你的吕伯伯。是呀的沈家军自个想想看这个王八蛋他自己不好

我去做官呐、啊！ 做官？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啊，老娘我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嗯，我跪在地下见你。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哼！ 站住、哦！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比作什么？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啊，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哦，哪一剑？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一们走上， 参见段文博， 看你跟话。 是。要谢你的大恩呐！ 莫话，还要谢我呀？啊、 小姐，请上，受我一拜。 哎，姐，夫妻两个还客气怎么事呢？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请。 请。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贤婿呀。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顶不饶他。 哎呦， 官、哦、人呐、啊，这个老家院跟随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请他起来吧。 若不是小姐相亲，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领上三天三夜。 哎呦， 起来。 哦，多谢姑爷，多谢小姐哟。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长郎，随我来。 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